那大家会不会读觉得说读这一段的圣经讲到很多有以色列这些王跟以色列历史，读起来蛮辛苦的，或者说你觉得说读起来也不晓得说真正到底它的主旨在哪里，有没有这种感觉的人？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只有几个人吗？还是大部分？是不是？嗯，不要客气，我们这个就是主日学，我们一起来探讨，是不是都觉得说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些？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哈。那这个有些人在讲说这段的历史叫做分裂王国，之前的话联合王国，扫罗、大卫、所罗门，反正他们整个以色列国是连在一起，那到这个时候已经分开来了，分成北国跟南国。今天在最后的时候，我给各位稍微看一点点的那个什么的那个视频，让大家看一下说诶到底是怎么，我觉得蛮好的哈。昨天晚上我给我的给我家的那个义军姐看一下，诶她还蛮喜欢的，她说很好。那我想说用轻松的方式，这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些东西哈，那本来也就很硬，讲到这些历史，然后就很硬，然后又讲了那么多地名，又讲到那么多人名，又讲到那么多天下大事，谁记得了那么多啊，对不对？可是圣经本身写作下来都有目的的，那是神的，神在最后，神是最后的那个作者，神把这些事情启示出来是要让我们知道，所以都有目的的哈，它不是只是记录一段历史，所以它每个这跟我们来讲都有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这个哈，我这里有相当多的 slide， 我可能会走快一点，那我希望留点时间，至少在后面有十分钟给各位看一下那个视频，然后给各位开启一下。其实这种东西跟我们生活非常的切实相关。好，所以我们知道有北国跟南国哈。首先我刚一开始问各位说历代王跟历代有什么差别，这个到时候你可以拿到哈，这投影片这些到时候请 Michael 弟兄落在我们网页上，或下次我们可以印一些那个 paper copy 给大家。所以你看事实上是两个不同作者，然后记录在当时的一个事情。那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发生，如果有不同的作者报道，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像车祸好了，那两个记者啊，那个北京电台还有一个什么另外一个电台，两个采，你会说他写的东西会百分之百一样啊？不会，那记者可能有一些角度上面也不一样，但是会有很多资讯是雷同，对不对？都同意吧。所以你在看在写的时候，列王的作者你一定要知道是耶利米，耶利米是先知，到时候我们有耶利米书。那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叫以斯拉，以斯拉他是回来的时候，从被掳归回的时候，百姓再回到那个圣地的时候，百姓不能光回来啊，除了他建造圣城，对不对？他还要建造民心，所以他会用那个角度来把这个祭司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所以基本上是分这两个。好，所以还有一个，除了他们作者上的不同，当然有很多一些不同，我提出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希望各位都记得的哈。第一个，你知道谁写的不一样，这个是先知的角度写，这是祭司角度写。第二个，他这里在这边写的时候，他包括了南国跟北国，所以南北国的历史他都全部概括。这边的话他只写了一个南国史，大卫王朝，所以你要看到北国史的时候，北国那些君王到底做了一些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被评价的好与不好的时候，你要到哪卷书去找啊？ King 列王记，你要找到历代志你找半天找不到了。但是你如果说要看末，你想说诶这些祭司到底在干什么，那时候当时的南国王朝的时候在干什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个是除了细节之外，刚刚讲的有家谱无家谱，这不，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两点你一定要掌握得住。第一个是谁写的，第二个记载了哪些当时的历代的史事哈。好，那我就讲的是列王记，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叫圣德，叶圣德，他就来为我们讲这个历代志哈。那所以你看写作背景啊，一个耶利米，一个以斯拉。那时间上也有点先后不同，你看这个是568年，在那时候耶利米在南国被亡，他被掳到埃及，他那时候就写了这些，主要是写出来说为什么国被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该讲以斯拉，他们觉得说他们对这些看到这些圣殿被毁，祭祀的这些 荒废废物，他要把它写出来说早期他们的先祖是怎么在做这些事情的，因为他们第二圣殿要重新建造。 OK， 所以说那种角度上来看，所以你抓准了这个脉络，你进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看出东西出来，就觉得说这个王写这些东西是蛮有东西的。给各位稍微看一下，所以当时的版图，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南国犹大 OK，北国以色列，通常叫这个叫十个支派哈，北国的十个支派，南国的话就是两个支派，不通常讲说一个主要支派，那当然是除了犹大，另外是一个便雅悯，便雅悯比较小哈，在这边，所以犹大的你看这个领土还有北国，这时候他们所占据的，那北国当然强大，有十个支派，而且地也比较多。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哈，历史总离不开一个什么东西，时间，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各位你在年轻的时候多么喜欢历史，我至少我是 OK， 我也不是对历史很特别，可是我发现说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说很有意思哦，特别是神的历史，我们看的圣经是神在讲这段历史哦，这不是人在写一般我们所谓的历史书籍，是神在讲的历史，所以这些主轴哈，稍微要抓一下，那很多的数字年代当然谁也没办法记起来，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大概我是怎么记这些东西的，然后了解这些，那基本上很多数字我也没办法记哈，但是我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叫所罗门哈，所罗门他开始登基上位的时候他是9970年，有没有比？好像没有比哈，为什么？以前也没看到有什么有比，所以你那个数字一定要把它记起来，970哈，你就知道970的时候所罗门登基啊。那所罗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这是神特别拣选他交代他。那大卫有这个心意，但是圣殿的完成是所罗门来建造。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说每个王当时上次讲说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他每个人都做王多少年？ 40。 很好。970加40是多少？1010，对不对？就在这边了，大家好厉害哈！扫罗在1050，这个数字都出来了，看到没有？啊，所以你记得这个，所以大卫，很多人统称来讲，就是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是大卫的时候。啊，那我们距今我们现在2000年是大笼统来算，我们当然是现在是2013，所以大概2000年之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对不对？那距离现在3000年的时候，就是大卫的时候。那大卫的时候，那这时候当然知道大卫也做很多事情了，各位也知道他打仗啦、当王啦、统一全国啦等等，后来他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啦等等。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是什么？神与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立了一个大卫之约。OK， 大卫之约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大卫的后裔要坐到这个宝座上面，直到永永远远。好，那当时你会看到这些的王世代交替，可是最后有一个人真的就坐到他宝座上永永远远。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很好。所以你在这边，你好，2000年、3000年说啊，神与大卫立约。那神与大卫立约的背景很重要，你去看哈，就是在撒母耳记那边，在立约的背景上，因为他大卫要帮神要盖一个什么，盖一个殿宇，就在那边。所以大卫本来住王宫，神的约柜放在帐篷里头。他说我，你那么伟大的神，我是何等人？我怎么住的这么豪华的豪宅？你住在那个？他说我要帮你建殿。神说好，给他大卫之约哈。所以你要是很有心为上帝做一些事情，我相信上帝也会祝福你，就像神祝福大卫一样，也许跟你做了一个什么约，那真是太好了哈。真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哈。所以时间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这 beginning 哈，从所罗门那开始分裂王国的时候，97年在检视时，就930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分裂了。他这有两个人叫波罗安、耶波罗安，讲的都蛮信的，波罗安、耶波罗安。到底哪个是哪个？我以前也常常会 confuse 起来，但是后来我发现说，北国既然有十个支派，人口众多，那他的名字也比较多一点，耶波罗安，呵呵，所以这个耶波罗安就这样下来了，波罗安。好，那 另外一些数字，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年代开始970、930、1010，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两个数字你也需要记住的，那个要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哈。那那个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公式了，你就一定要把它背起来。一个叫722，哎，那是北国灭亡的时间。一个是586 ，OK。一个是722，一个是586，一定要背起来，这两个一定要背起来，否则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很好啊。你不背这两个数字，你到那个先知书里头，你绝对就觉得搞得一塌糊涂。OK， 因为这个年代东西是配合着这个东西啊。主前722，北国灭亡，然后主前586，南国灭亡。北国灭亡于哪里？哪个国？亚述。那时候亚述王兴起，我们今天等会也会看到哈。然后南国灭亡于巴比伦，那这些亚述啊、巴比伦在先知书里头都提到这些东西，所以年代一定要知道。所以你从这个年代再一直看看哈，一直到下750，然后到下一页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所以北国早灭亡了，南国又继续一直下来哈，到586这时候，586。OK， 那这个是70年，神让他们被掳70年。那70年这个数字，神也都事先预告，是在耶利米书里头跟他讲说，你们要被掳70年以后再回来。所以其实圣经都串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如何处理这些一些王这些东西哈？那各位，你再问一下哈，因为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一定在这边又强调了一次，北国是哪一年灭亡？啊，你们都是好学生哈，太棒了！南国586，一定要记起来。你记起来啊，太棒了。那你586的时候，你再减70，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回来，然后圣殿完成，叫516。要么这数字都很容易嘛，那神都已经讲好了，516是第二圣殿完成的日期。然后他们是建了圣殿20年，所以你再往前倒推20年，536的时候是开始归回。所以从那时候的年代来讲，是那个波斯王古列他们回来，536回来，然后20年以后第二圣殿完成。好，那所以你都这数字你都掌握了，很棒。好，我们现在来掌握一些其他的啊，对，掌握这些王哈。那我们等会到王之前，那个72586，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数字，我常常记起来是叫 192008。OK， 192008，那这到底在讲什么？你把这一串四个数字这样子记好 ，192008 or 1920，你用中文192008，讲的是这些南国北国里头到底有多少的王？我们现在讲的是南国北国 ，1920 1920数字小的，因为北国先灭亡，是北国总共有19个王。南国的话有20个王，所以19 20 19 20 19 20。好，那 08， 那下面两个数字它一组在那边。 0 的话它讲说这里是北国哈，写个北，你们也都大概看一下来。北国有没有好王？一个都没有，所以是0 0。 南国人家问你说有好王坏王？ 8个。 哎，192008 1920A， 所以该讲过灭亡的日期。第二个，你一定要把这个记起来。好，数字就这么多，你看到其他数字的话就不会再头疼。那我们该需要记的也就是这些数字。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内容了哈，更低调。所以其实他有一个讲到这些先知的时候哈，刚刚讲的这卷书卷列王记，特别是先知写的，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在第八世纪的时候有个分水岭。那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东西呢？在第八世纪的时候哈，在第八世纪就是主前八世纪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先知出来对象怎么样？他以选民为主，就是以色列百姓为主，而且讲的很多的是审判的信息，而且他们都不是著作型的先知，他们都是做了很多的 signs of wonder 神迹奇事。那你都会看到，等会看到什么以利亚跟以利沙，像这种，还有其他的神人。OK， 圣经都讲说神人出来跟人家讲话，然后狮子又把他咬死，或者等等，就很多这种 signs of wonder。八世纪以后，这种 神的仆人先知所宣讲的，于是转向了普世性，神的百姓越来越慢慢的远离神。那但是这个信息除了刚刚讲的审判，也同时跟全世界宣告说神有审判与救恩，然后大家也开始弥赛亚的信息都出来，然后甚至等等。好，然后你看百姓麻木不仁，神要拆毁建造，那大部分的时候的先知就著作先知，所以那时候后期的先知，我们看到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等等，开始就很多了，是文字的哈，是著作型的。以赛亚没有做什么神迹，就没有了嘛，啊，等等这些，所以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北国灭亡的时候，刚刚大姐讲的是在那个什么耶利米，对不对？然后他那时候亡国的时候被逃到埃及，他在那边写，那尼布甲尼撒后来先灭了那个什么南国犹大，后来又灭了埃及的时候568，然后把耶利米又从埃及带回到巴比伦，然后他就写下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告诉百姓说百姓到底是百姓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国家到这个地步，所以他就把这些哈、啊、就按照先知的角度把它就写了。那所以君王现在罪里，所以因为在这里头看到很多讲到这个说百姓现在罪中，君王让百姓现在罪中，百姓做了哪些这些事情啊，不讨神的喜悦等等。好、啊，这里列王记就特别讲这很多这个事情。那讲到南北国的分裂，大家知道说南国北国分裂，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各位讲波罗安耶波罗安哪个是哪个？北边的是加长一点耶波罗安，对。其实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国的分裂，你如果不看圣经，你如果只是看历史，说，哎呀，所罗门晚年败坏，于是就有人出来篡位啊，就这样。其实你会发现不仅是这样，是神把这个国位分给了他。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后面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为什么？那前因所罗门王他的后面的嫔妃引诱所罗门王去拜其他的神，这里看到没有？西顿人的亚斯塔路、摩亚人的基摩和亚门人的米利宫等等，就是周边的国家他们拜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就拜什么。其实在这时候，你如果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心中想说，他们不是才建造一个圣殿吗？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建造圣殿的时候，不是很金碧辉煌，而且神的荣光降临，然后把多少的牲畜给烧了，牛多少头？数字都太小了呀！哦，对，牛是22000，羊呢？羊是120000，牛是22000，羊是120000，就烧掉那么多这些东西，那怎么会就跑到这个样子的地步嘞？事实上，怎么讲，真的是人啊、哦、人的心中都有罪，如果常常没有跟与神亲近的时候，很自然就偏离。那所罗门当然不在话下，他的金银财宝富贵荣华世上无人可比，可是他到最后的晚年居然会是这个样，还记得吗？ Zero heart, one heart, whole heart 跟 half heart， 那最后怎么只有半个 heart， OK， 于是国分裂。不过神对恩待他，神没有在所罗门还在的时候让人家出来篡位，把他国给神，神让他归到他自己的祖先的时候，他的孩子的时候，国就分裂了啊！所以你为什么看圣经，你就知道说，原来当人没有行在神的道上的时候，其实你知道神没有保守，很多事情就会这样子的产生。OK， 北国历史书，我个人把它分成七个段落。那各位你去看的时候，虽然我们刚才讲有多少个王，北国有多少个王啊，你们都搞乱了。哎，北国19，对，因为他的年代短，所以他数字小，19、20，然后没有好王，所以一个一个哈。那整个圣经的话，按照圣经分成七个段落，然后你会看到有些着重很多，像亚哈王的时候，那写了很多，伊利亚、伊丽莎那些时候写了很多。那北国所犯的一件，一开始就犯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耶波罗安 OK 做了一件，我不晓得，我觉得看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很奇怪，而且为什么觉得说这些当时的人让真的叫人痛心疾首。这位老兄，神给他说，先知跟他讲说 OK 一块衣服撕成12块，他拿10块，所以以色列国中他拿10个支派， 哎，不是好事吗？而且神也说要让他把国位给他。哎，他马上一拿到国位的时候，他就做什么事情？就这里写的，他造两个金牛犊，然后金牛犊在哪里？在伯特利跟但的地方，就是一南一北的地方，他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他就跟百姓讲说：“你们要拜的那个神啊，就是这个金牛犊，他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那个神，你们就拜他好了。”那这件事情，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在至少在这个什么列王记头一直在讲，他就陷百姓在这个罪当中。所以为什么会陷在百姓在罪当中？为什么？嗯？就拜偶像，神最痛恨大家什么？拜偶像。你如果还记得十诫里头，神叫他们人不可以什么为他造任何的像。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到造那个像那个东西都不是神，神是没有形象。他说我们不要看什么就造什么，神说不要为他造像，自由拥有，神是自由拥有。OK， 然后他又建立了丘坛，哈，不仅是放了两个牛犊在那边，然后又拜了那个祭司的坛，然后令什么凡民为祭司。那你回过头来看，还如果各位你还记得立位祭司，谁应该成为祭司？立位人，神是有拣选的，这是有一定的道理跟规矩的哈。敬拜的地方很好，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在哪里？很好，还有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要是不重要的话我就不会提起来跟各位讲。你在这边我们看了觉得说很好玩，他在建丘坛，那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神有指定该到哪里去跟神敬拜，就是在哪里。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期是会幕，会幕在哪里移动，那个敬拜神的地方就在那里，因为他有他的祭坛，还有他的圣所，这些都是就是神。那后来他在这边定居的时候，是要在圣殿里头做敬拜祭司的这个东西。所以以色列百姓的敬拜是有规矩的，有地点的，所以你一定要到指定地点去敬拜。生命记里头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啊，生命记里头特别强调东西。然后节期，我们那些以色列利未记头有七个节期，哈，他这里定了跟那些日子都不一样，八月十五。我觉得这日子好记，咱们八月十五中秋节，他就在那边提，哎，我们那天就来为这个所谓这个两个牛犊神，我们来拜他。然后他又在所住的牛犊上面献祭，上坛烧香。其实这个献祭烧香不是王做的事情，那生命记里头也讲，应该是谁做的事情？祭司、大祭司这些人来做的事情。反正你就发现说，哎，这一套都完全都改掉了。以前的那一套他就说不要，他都其实他很有意思，他意思就是叫什么，就怕保百姓就归回到犹大王罗伯安这边，就怕用了他的一个方法，百姓的心又回到他那边。他说好，既然如此，我就用跟你们不一样的东西，从头到尾。那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惹动神的怒气非常的大，19个王从头到尾每个都做这个，而且在后面的时候越做越甚，就怕他的百姓跑了，他就越做越盛，越做越盛，好，就这样。那在他做王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个神人预言说将来有个王，这个后来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在南国的时候叫约西亚王，要把他整个丘坛给毁了，而且要把他的祭司都杀在丘坛上面。这件事情后来真正发生，哈，后来耶罗伯安的家遭殃，就为了这些事情。那这是一开头，所以你看到一开头就讲这个。到后来中断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北国跟南国的势力都非常强盛。那在那个时候的时候，谁当王呢？就是亚哈。圣经在 cover 亚哈这个篇幅非常非常的多，亚哈王当王，就他的相对应的那个南国的王约沙法。那这个东西不太容易记哈，但是你至少知道亚哈。约沙法的话，我不晓得在上个礼拜有没有提到，或者说可能在下个礼拜提到。约沙法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他跟那敌人打仗的时候怎么样？约沙法王的时候，他跟那个亚打仗，那个国叫亚兰呐、啊，但是他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试试看，猜看？真会好了，你猜猜看，穿朝服去打仗，后来被公一拉死啊，那是他的死亡。那我讲的是说这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 靠神，完败的百姓 依靠神。 OK。 依靠神，然后怎么样？ 他就是哦，好像他并没有打，他就是叫那个什么唱歌的在前面赞美神，然后在敌军前面，所以神就几乎他们没有去动任何的打仗的时候，就神就让敌军就是自相残杀，然后神就作为了，然后他们就是收获战利品。 你可能听说过说，哎，打仗居然有人师班现在战场先第一阵线，战师班来，哎，我们来唱诗歌赞美神，那这个就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你知道，我有时候如果你不太很清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滑稽，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样子会打赢吗？你看对方弓箭手还是什么手就开始，可是你要有个观念，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明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征战乃是属乎谁？ 耶和华。 哎，很好，征战属乎耶和华。他在诗班放在那边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是谁在为他们打仗？是上帝在为他们亲自打仗。也就是姐妹讲，哎，那些人最后敌军就自己混乱，自相残杀，最后他们就上去收战利品。哎，圣经就讲这个事情。那我不晓得你看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是神话故事还是？我个人相信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相信耶利哥城能够被绕城七日，然后祭司吹角倒塌，你就会相信这个东西。OK， 是神在为他们征战 ，Amazing 哈。那如果不是真实，用一个反向的一个思考方式，如果不是真实，写在这边早就被人家推翻了。你知道，这当时如果不是发生。那我们今天还会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的时候的故事。我稍微走快一点哈，这个 slide 就要多一点。所以在这个中段的时候，你看圣经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有关亚哈，那个是在列王记上的后半段那边，从16章开始一直到22章，就讲到这亚哈王，亚哈王这个亚哈王那个哈。在当时的时候，你看到谁？大有能力的先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以利沙，那这两个就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哈。那我们来看的话，在当时他们圣经上会告诉说，我们他们拜了很多叫巴利的神。那这个的照相是，你就看到说这个叫巴利。那这个巴利的神的话，在当时迦南地，你知道当时的民族都是以农耕为主，对不对？他们需要雨水，需要那个什么，就是这些所谓的五谷丰收神来保守他们，所以他们都会拜。这巴利神本身就是这样。你看他们讲说，他手上拿的就是这个雷哈，这个等一下哈，没有，这个是闪电，就是 bolt，OK，就是那个闪光，那个这个拿的鞭子就轰，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打雷，这个是雷，这是闪电，所以你看他是掌管那个什么就是风雨的这个神，所以他们都要拜这个东西。那以色列说，哎，他们拜他们能够有很好的出产，可是我们也要跟他一起拜，其实错了，神不要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们都去做。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你也看到的，叫是亚瑟拉， OK， 亚瑟拉他们造这个柱像，亚瑟拉她是一个女神 goddess， OK， 然后 symbolize， OK，他们是迦南地的人，然后很多的偶像崇拜，然后成为他们就拜了很多亚瑟拉神，然后诸如此类啦，五谷丰收等等这一类的哈，我一时之间也没看到什么特别。不过这个给各位看一下，这就是亚瑟拉神。那在中间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这些讲到信心的故事，你会看到那个亚哈王，哎，他怎么就是不信？他明明是个王哦，他是一个北国的王哦，十个支派的王，他就是不信。那当时又讲到一个撒勒法夫人，那这个是一个西顿的夫人撒勒法。你会发现说都是这样反差，以色列人他自己就不信，可是外邦的人他们都相信。还记得上次讲罗德吗？以色列人自己都不信，可是外邦女子跟罗德，神就让罗德这样子哈，波阿斯这个这样，大卫就从这边出来了，那个以利亚、以利沙，在圣经上面讲到说，与神面对面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摩西在摩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以利亚。你看他圣经描写神出来的时候，烽火走石，然后很奇妙，然后就过去以后，非常完了以后就非常快，然后声音就跟他讲话。这个是我大致跟你描绘一下，因为这个太多了，太多东西哈，我们一堂课讲完不了。那你回去看。你说哇，这神出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跟一般的我们想象不一样。我们想象说神出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很 glory 很 splendor， 还是白胡子的老公公，还是什么等等等等。我跟你讲说，你去看，哎，风火走石，然后神就跟他讲话了，那个对话也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以利沙也是一样，继承了以利亚，然后这个最有名的 double portion， 好，等我给各位看一下。那后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乃曼，当然故事不仅是这些，但是你会看到说好多信心故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出来了哈。那有关亚哈王不信，你看他做了什么的东西，他又拜了金牛犊，他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叫耶洗别，哦，耶洗别这个也是很厉害，厉害的一个角色哦。OK， 他要杀那个什么以利亚，他们做亚瑟拉神像造在那边，叫大家百姓去拜，然后又在撒玛利亚建造巴黎的庙。那撒玛利亚常常出现，各位你知道撒玛利亚是什么东西？撒玛利亚， 是那个没有被挪到那个巴比伦去的民和外邦的混杂结婚那个产生的。 你是叫撒玛利亚人？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那个伯父听了很多，我就知道牧师常常会讲到这个东西哈。撒玛利亚是一个混血的，那你想想看哈，很 clear。你说国分裂，以前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他们的国都定在哪里？耶路撒冷嘛，哈，大家知道，那这很简单哈，我们就刚才讲那些数字记忆记忆，我们的地理也记忆记忆。那当它南北分裂的时候，南国当然还是定住在耶路撒冷，因为那边有圣殿，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哈。那北国他们定住在哪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城，是他们的 capital， 他们的首都，北国的首都，哈。所以你看，他就在首都上面盖巴黎的庙，刚才看到那个巴黎的那个雷电的那个神哈，他就在那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甚至说在旧约耶稣亚记时候说耶利哥城不能重修，结果嘿就有人重修，结果真的应验了那时候在耶利哥城当时的所设下的一个咒诅，于是这位重修的人他的长子跟幼子都死亡，相继死亡，他做这件事情，然后耶洗别要杀耶和华所有的先知，然后他在那边那些对做法，然后他这个，然后就他杀了这个耶和华的先知，然后他就怎么培养了很多巴利的先知，那到时候就站在加密山上做法了哈。那在当时的时候，另外的时候，你看神就兴起了这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最重要一件事情，就神兴起他以后，就跟他 declare 说，三年中间就不会下雨。那在国中三年都不下雨，三年不下雨就怎么样？就出问题了嘛。不下雨旱灾，旱灾粮食就没有，粮食没有就群众要什么，要造反啊，对不对？那这个国的话就出了问题。那但是神就派了这个以利亚，那后来有降雨，但是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利亚跟那个巴黎先知斗法。 OK， 有没有知道吗？有听过哈？那我看看，我看以利亚、巴黎先知，我们等会可能后面会有。好，那等会讲，刚刚是看到亚哈王，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真的很混乱，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时的国事，刚才看到哈，从南北分裂的时候，其实两边的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他们的势力都非常强大，他那时候国家的那个根基都蛮稳固的，而且财货也都很丰富，所以都很稳固。可是他们确实做成这样，一直不断的。败坏哈。那在这时候刚刚讲的神兴起了先知叫以利亚，那神以利亚跟他讲说，这个国除非我祷告， OK， 他祷告不下雨，除非他再次祷告会下雨，要不然的话就不会下雨。那三年过去，那时候在三年中间，那王到处就要去找这个先知啊，他说你为什么给我做这种祷告呢？还有我们国中没有下雨，所以他到处就跑，结果神就把他带到一个西顿撒勒法的夫人那边去哈。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富人他不是很有钱啊，不是说很有钱的找一个有钱的豪宅那里头去养他住一下，不是。这个富人也没钱，他说你来这边，我家也很穷，什么也没有，我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那说，但是他说那个先知说我饿了，你帮我去弄点东西吃。 啊，就是这一把面一点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富人，你会怎么样？那我给你了，我吃什么？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想？我要是给你，我吃什么？结果他怎么样？他去做了，他去找了两根柴拿回去。他说他本来是要跟他儿子做饼，他们可以吃。然后他说，那不然的话，死了就死了吧。然后他就帮他做了。结果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富人会想要去做那件事情，本身的信心是很大。我刚才讲的，如果换成你，你看的时候你就反过来，你看成你，你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OK， 你想说你是以色列人，我是西顿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把这个东西换回来哈，你是韩国人，我是中国人，你韩国人跑过来要跟我要饼吃，你又说你是个先知，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那他算用，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这就是信心，你看到说没有问题，我给你死了就。结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了。其实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愿意说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发生还不是在以色列国内。刚才讲的以色列的国，他们的国民都很尽量都偏离，结果是发生在西顿那个什么撒勒法的寡妇里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是一个很有名，我挑了有名的，你去看，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在里面哈。这里讲到加密山，加密山上面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什么？事实上基本上就是神与巴力神的一个斗法。那虽然是如此，他是透过先知，在耶和华神这一面，先知只有一个，他的名字，以利亚。那在另外一边的先知有是巴力先知，有450个。OK， 好，他们就约定，他们就做法，所以他就讲说，好，我们就搭祭坛，然后两边搭祭坛，然后两边都放牛犊。然后就讲说，谁的神能降火把这个牛犊给烧了，他就是真神。他说，哎，好啊，我们就来。他们有450个，那450个那个巴力神就在那边就好了，开始做法。他们外邦神做法很有意思啊，就开始念咒啊，做一些法事啊，然后在那边先知们就在那边又蹦又跳 ，OK， 又蹦又跳。结果火有没有降下来？没有，好。然后跳了半天，然后没有跳下来。我觉得 Bible 描写有时候是很有意思。那那个什么伊利亚就说：“哎，怎么还没有火啊？怎么还没有火啊？”他怎么说？啊？ 让他们拼命的跳，你叫你们的神让那个拜巴力的那450个他们的先祭司嘛，让他们跳嘛。 是 拼命的跳嘛， 嗯， 拼命的跳也没有啊，可是就让他们再拼命的跳，然后呢，他自己这边呢就来加上水， 嗯， 后来求神， 谢谢伯伯哈，我希望各位有机会回去在这里听故事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可是你真正的去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情境，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也知道说可能对方的神也不会产生什么事情的。那以利亚也蛮有意思的，就讲说你们用力跳，就像伯母讲的，加一点油，加一点油，再用力一点跳。然后他讲说，也许你的神现在正在睡觉，没听到。他说，要不然他现在正在走路，你们跳的是不够大声，没有把他给 get 他的注意力 attention， 还是大力在大力跳，用力跳。哎，他们真的是大力跳，用力跳，而且在那边又跳，好像就是想办法要把他们的神给换起来，就始终没有。那当他们说好了，你们是不是该玩了？换我了，好，他们就休息了，跳累了吧？好，他就一祷告，他说这样还不好，来多加点水。然后他就加水，哈，上面有祭物，他加了很多水，柴火都湿了。可是他一祷告，神就火就砰就下来了。那这个神的火下来，你在旧约也看到了嘛？有关那个什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等等，神都会下来。哦，就看的时候不一样，那他们就。你看的时候，在当时的百姓，圣经是这样描述给我们：当时的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所有在场人看到他说 ，Lord is God。那 Lord 的话是英文翻译哈，原文的希腊文就说 Yahweh is God。那就说 Yahweh is God。所以你看，他借着这件事，神我刚才讲的神迹奇事，让他们就看到说， 耶和华就是那个真神。其实神就借了他在百姓中间就显明，你们拜巴利干嘛？为什么不来找我啊？那这件事情，那当然以利亚胜了，然后把他们的先知450个这整个都杀光了，那很好啊。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人就很不高兴了。那这件事情刚刚从头到尾刚才讲的亚哈王嘛，对不对？那亚哈王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他那个太太西顿的那个耶洗别啊，他就他说要拜巴利，然后在撒玛利亚上面盖巴利的庙。好了，把他先知都杀光了，那谁来就会为他来做祭司来做敬拜？没有啦，所以他要去杀以利亚。以利亚一听到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故事在这边哈，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个什么啊，主日信息也讲，其实他刚开始在那个时候神的火降下，大家都看到耶和华是神，可是在这个 moment 他就吓到了，以利亚就吓到了，他就说哇，皇后要杀我。皇后要杀我，他就赶快下车跑，就好像说今天你在这边说 FBI 要抓你，哇，你要赶快跑，他就一直跑，跑就跑到何烈山那边，一路下来，天使在旁边陪着他，一直到何烈山那边。我刚才跟各位讲，在何烈山上面，神就遇见了他，但那遇见的那个东西很奇妙，你一定要去看啊、哦。那神两次跟他问话，我简单讲，但是我要你去看，神两次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然后第二次他就讲，他第二次，然后烽火走石又出来了以后，然后完了以后就神像就是说，以利亚你在这边干什么？一样的话就问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在那边他说哦，因为我的皇后要杀我，因为我怎么样，巴利先知等等的东西。其实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神的话语一样，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他也都不再讲了。神就说，可以了吧？休息完了吧？可以了吧？意思就是这样，你去看后面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就这样。他说好，那你去高某某人去做、啊，他就去了。好，他那时候就不再害怕。你这重点在这边讲什么？当你去看的时候，当神要给你他的话语给你，或神跟你显现，你整个人都不一样。虽然环境是这样，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你心中的那种感觉、想法，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常常弟兄姐妹有时候在难处，刚才讲的，你逃跑。那个 FBI 要抓你，或者是皇后要下令全国就要抓到你，就要把你正法。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那些都不是，就是看上帝。OK， 你的一切的难处在上帝手中，神都会把这些拿走，而且把这些事情挪开，转这些事情，转你的苦难为祝福，都是神的手在做这些东西。所以跟各位提到这边，希望你去看，看的时候你会很感动。至少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说哇，神你太奇妙。好，那又讲到以利沙，那以利沙是他的后来一个跟班者，那最有名的这个东西就讲到说 double portion， OK，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OK， let me inherit a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OK， 神与以利亚同在，对不对？以利沙接手的时候他说 give me a double portion， 结果事情后来有没有 double portion？ 有，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它有 double portion， 怎么看？我等会秀给你们好看哈。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哦，哇，以利亚，然后他也让人家看到火车火马啊，是。所以刚刚我们看图表，以利亚、以利沙在那时候，他们是先知，他们没有写著作，但是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好，乃曼将军啊。我先跳过乃曼将军，但是我先各位看，所以在圣经里头。啊，在我们的列王记里头记载的这两个先知做很多事，他总共做了九个这个神迹奇事，一个一个列在这边，啊，大致都你都看到了。可是到以利沙的时候，这圣经都记载哦 ，double portion， 他做了18个，全部都在这边记载在圣经里头。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祷告，求神你加倍的祝福我。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样。那神加倍的祝福你，我们也愿意加倍的回应神，加倍的替，就是为神做事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哈，我们也愿意说神的荣耀在我们加倍的彰显。好，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说，神你也可以加倍的祝福我。那乃曼将军啊，我的好，讲完乃曼将军的故事，在中各位有多少人大概知道，有没有听过？举个手我看看。啊，好， 所以还是有一些哈。乃曼是在亚兰国的一个大将军，他什么都有，但是只是长了一个大麻风。圣经讲说什么都很好，只是 but 那这大麻风要不要命？要命啊！他什么就这样，结果他就怎么样，听了一个小女子，这个是从以色列那个掳来的一个小女子，就说叫他去找这个神人以利沙，然后约旦河去七次。他刚开始的时候口气很硬啊，他说我们国中也有河，你要我去洗澡七次，我在那边洗就好了，水质也比那个约旦河的水质好。那他说我为什么要去？那后来他们就讲说，哎，你姑且一试嘛，你姑且一试。后来他就去了，而且带着礼物就去了。因着顺从，这种讲的哈，就讲了这种都本来都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他因着顺从，然后借着先知以利沙，他就得了医治。那后来最妙的，后来他最后哈，他最后就讲说，乃曼说，从今以后，仆人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你看，连外邦这个将军，他在战场上战胜了有多少人，然后敌人也不晓得是打败多少。他最后讲说，只有耶和华是神。你知道这个就是多么奇妙，从外邦人的手中能够讲出来说，神，耶和华神才是神，哈，这是太奇妙。那最后还更妙的，他不仅称颂说神是神，他最后还加了一句，他说，哦 ，by the way， 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哦，他说那个什么神人，他说求你饶恕我 ，OK， 愿你的神也饶恕我。他说我今天早上跟我主人，就是亚兰王，他是将军，他的那个王，他我们今天到我们的神的那个庙中叩门的拜的时候，我一个不小心哈，我的王在拜，我也下去屈身拜一下，我说求耶和华神来饶恕我。哎，还有悔改耶，奇妙哈，这圣经上明明记载，所以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信心的故事哈。好，那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北国的红色，北国总共有九个王朝哈，所以从第一个到一个下来，所以第一代王朝、第二代王朝、第三代王朝、第四代，好往下降，五六七八九，九代王朝，啊，就像中国一样，有个汉完了以后什么，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唐朝，然后再来一个什么朝呢？可是。重点要看到是南国的时候是什么，就只有一个王朝，就是大卫的后裔，他们一直这样做王，直到先到后面。好，那最后的话，北国的灭亡的原因哈，记载在那个什么列王记下的十七章那边，非常的好，我鼓励各位认真去看哈，自己讲到这边一点都不觉得 boring。 我刚才讲这些故事，你看到这些场景哈，就一点都不 boring。 他讲的基本上是什么，以色列在丘坛上烧香侍奉偶像，以色列人不听先见的劝诫，也就是说他们走偏了。神有没有给他们一些警告？给讲他们有没有听？没有听。甚至刚刚我们讲的以利亚的那件事情，杀了巴利所有的先知，他们都奇怪，都还没有听哈，他们也不听。一直到后面刚才讲的十九个王，没有一个好王。到最后耶和华向以色列的百姓大大发怒，后来说好了，时候到了，差不多了，我用我手中的一个管教的杖，就是亚述，就把他给灭了。好，讲的容易啊，我跟你讲，到当时的场景上面你就知道不容易，一个国要被灭亡。然后你知道北方的国，他那时候详细的描述，他就去找北边的亚兰，亚兰就先被亚述给他灭掉，然后他要想去找埃及，埃及又再没有马上上来，结果北国又整个灭掉。你知道啊，这里就何西阿输了。何西阿一直在当时就一直劝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一直要悔改，一直到国要被灭亡之前，就说你们要悔改，你悔改就有希望，你讲转向耶和华神，你才有希望。那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要，到最后哈。你看悔改才可以蒙福，然后怎么样，就是不要，最后就降临啊。好，所以给各位看一下，所以这些北国的这些人就被整个带到这边。好，历史上这边就刚刚伯母讲的，他们就亚述人就把这些北国的这些人就带走。那有一个最近的当代的名词，我也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听到，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大家 Lost Ten Tribes 有没有听过？失落的十个支派 Lost Ten Tribes， 北国失落的十个支派，这个是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回归运动，所以他们的人要从世界各方东西南北都回来，所以他们就不断在找寻他们当时所失落的这些支派的这些民族，然后那些 的百姓叫 Lost Ten Tribe。 有一个支派在当时然后 被 scattered 到这边，然后后来他们进到欧洲，也有人进到亚洲，有没有听过这故事？那有人进到亚洲结果到了中国的哪里？哈，杭州，后来 河南， 再来 河南，中国的 河南的哪里？ 开封。 在那边你有机会，你国内来你下去开封，那边就犹太人住在那边。哎，中国人怎么会犹太人跑来这边？就是被他们就是灭了赶散出去哈。我很快再给各位看一些 slide， 我等会给各位看一下视频哈，很有意思，这个都是跟我们生活周遭有关的哈，很 lively 的。好，那给各位讲一下，你看刚刚这是第一王朝的亚述帝国，这是新亚述帝国，新亚述帝国你看版图整个绿色，你可以看到说所有的都是新亚述帝国都被这亚述给包括，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这是 yellow 不是绿色哈，南国他攻不下来，为什么？你看亚述王他把北国也灭了，亚兰也灭了，埃及也灭了，然后最后就剩下南国他没有攻下来。好，所以你去看南国历史的时候，你看我刚才给各位看哈，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南国啊这些一些的图表，那我没有时间再跟各位再讲了哈。那在八个王的时候，其实这里好几个最的好王，但最好的王在这里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西西家，也就是在北国灭亡722的时候的那时候的相对应的南国的王，就是西西家王。你去看这段历史一定要看，这太棒了哈，他在中间写的太清楚，为什么南国没有被灭掉，然后完了以后是约西亚，约西亚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那这个最好王奇怪了哈，在这边高峰的时候就有低峰，他的儿子马拿西确实在那时候最恶的，神呢因为这他就讲说我要把犹大国毁灭掉，后来纵使有约西亚王，那神已经讲出来他们后面全部都毁灭掉。那我们就很快看看西西家到底怎么样，这是罗伯安 的恶行哈。所以在南国那时候有没有复兴？我们今天常常讲说神啊你来复兴我们，神啊你来复兴教会，在当时有没有复兴？有复兴。你看到的复兴在约沙法的时候，刚刚讲的那个斯班站在战场前面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西西家王，在当时他洁净圣殿，除掉偶像，向神献祭，所以神没有灭掉他，然后保守了他，来约西亚。那约沙法我就跳过去了哈，唱诗歌的那个。那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西西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开始除去一切的偶像，拆毁一切，然后叫百姓守逾越节。所以当时这个地图给各位再看一遍哈，对不起，约西亚，我就跟各位讲，到今天去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西西家水道，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亚述王来围城了，他知道要围城了，这个大概暂时之内没办法夺过这样子的一个的事情，他就把外面积蓄权的水道他就挖那个地道 tunnel 就引到了耶路撒冷里头，那你至少有水权，你至少在那边可以待一阵子，不会马上被渴死。所以今天西西家水道还在那边，考古发现都出来 OK， 西西家水道。所以那时候那在那时候，那这段历史记载在那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深刻，回去一定要看。当亚述王在过来打完以后，他就在这边找一个地方，他就开始他的部队在那边囤积，他派遣他的 commander， 他的这个总指挥官元帅，他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大道上面，跟他们讲说你们还是投降吧。他说纵使你们有军事力量跟我征战，他说我赏给你2000那个什么马匹，我让你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人足够的人能够骑在那个战马上面过来跟我打仗。 啊，意思就是说你们想要跟我打仗门都没有 OK， 你们根本军事力量敌不过我。然后他就讲说，这是一个是军事力量，他就笑他们说你打不过。第二个他讲说，你看北边的这些人，西顿啊什么这些其他，他说哪一个国的神的神可以救他，他说我也不认为耶和华能够救你，你还是早点跟我投降吧。那西西家有没有听这个话？就没有，对啊。这个如果你当时是那个王，你会发现说哇，全世界已经都在他掌握之下，只剩下我们没有被他灭绝，心中都非常恐怖。 OK， 那当时的有些人会去跟埃及求和，那这个在先知书里头就讲到。那在历史这边耶利米讲说，西西家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来到了二基路伯的万军耶和华的那个圣殿上面，他就跟神祈祷祈求说，神啊你来帮助我们。然后神怎么样，没有跟他直接讲话，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跟他讲话，说神会救他们。然后在那边就讲了一个诗号，他说你第一年会怎么样吃的，第二年会吃什么战果。结果 long story short， 好，我的时间也快没有了，神派天使一个晚上杀了他亚述兵185000人，整个都杀完了。然后所以他兵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攻不下来。于是那个亚述王 OK 就把所有的人就带回去了。好，那这件事情很奇妙哦，他想说真有这件事情吗？神派天使一个晚上杀掉185000人的亚述兵丁，这件事情居然考古上有发现。那亚述王在当时的王，他们都会有他们的年字写在那个碑上面，那这个碑是一个陶土考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在现在的大英博物馆里头。他就讲说亚述王在某一年的时候，他来到这边来攻打，然后后来攻打不下来，他就回去。他上面没有写185000，但是说这些的他都打下来，但是在这边他就没有继续攻打，他就回去。历史跟圣经记载的完全相符合，那但是圣经讲得更清楚，185000人就被杀掉。我也确实相信，如果他有能力打，他早就把这个打下来了。对啊，请各位回去一定要去看这个圣经哈，因为妙就妙在这边，他祷告神就垂听，神就垂听，神就做事，哦，好奇妙，神就拯救了。所以为什么刚刚讲为什么有72跟586，为什么还会在最后多一串，你就看到了，原来神出手帮助他。神为什么会出手帮助他？因为他是最善的王，他来到神的面前，神看中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东西。好，南国灭亡，好，差不多了啊，给各位看看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东西哈。那个有在座有多少人听过那个什么以色列国歌？没有啊。好，先让你们听个一点点，时间有些，让你们先听一点点哈。哎，听得到吗？你要看那个字哦，这是2000，不是200。 们叫西安，他们叫自用，你学到一个希伯来字了吧哈，我们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们叫耶路撒拉印，这是另外一个希伯来字。他这里就讲说，在每个犹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慕，有这样子的渴慕，我们的希望是存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希望有自己的故土，自己的家园，我们希望有西安，有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圣山圣地，是我们的敬拜的地方。他讲着有一个国家国歌会写成这样子吗？你想想看，我们的国歌是什么？你们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我们都是前进前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主义，要不然就是反攻。这个国家希望就在上帝的上面。那我给各位听一下哈，我觉得听这个，我的是给各位一些开场白，然后让给各位再看这个哈。好，我们刚刚讲到说十个支派，有个支派后来。所以你这个音乐你就知道是他的国歌。到河南开封 OK， 然后到这边找到了所谓的中国的医院，对，这个开封市中医院，有人从河南开封来的吗？你是，然后说从这个巷子走进去，那个北宋时间，中国古代犹太人就在这里定居。对啊，然后进到刚刚那个医院进去的时候，墙上就会写，居然还有 Torah， 这个是摩西五经的，才是用 Torah， 在中国的标志上会叫 Torah Land， 哇！然后随着这个巷子哈，这个胡同要走到最后，就是这个地方，21号，他们叫犹太人住的地方，犹太人的家里的门上都会有经文盒。你到以色列，你到犹太人现在的地方，就是。没有，不是犹太人不会有这种习俗，我们汉民族不会有这种习俗。这个打开另外一个门，上面有一个经文盒，这是经文盒，这是摩西五经上面要求他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门框上、城墙上。那这些是 tourist 的，这些外国人去拜访这些住在开封的犹太人，他又回来了哈。所以各位你看到了十个支派，北边被灭，有些人就逃到了中国，在北宋时间时期，然后他们在那边，所以你看到他们找到这个地方。我刚才讲的汉民族不会在门口上放那些经文盒，这是他们犹太传统。 我再下一个给你们看，说这些人，你刚才是看到说我们去找那个地方，所以下次你们回中国去开封，不要到开封其他人，在这边去逛一逛哈，然后去跟他们讲说神祝福你，然后我再给各位，然后我再给你们看到开封的那个哈犹太人。这是他国歌用中文唱出来的。他们戴这个帽子，犹太人的小帽。这两个石板拖拉板，那个石戒板。还有这个希伯来文。希望之家就是他的国歌 Hope。 这个看到没，这两个这个十诫。好，跟各位考一考，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一次乐业，什么叫一次乐业，什么叫一次，谁能猜猜看，谁能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嗯，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哎，一次乐业怎么是什么东西啊，那后希望之家我已经知道，因为他唱的那个以色列国歌叫哈提巴 OK， 他的翻出来的意思就叫 Hope， 然后所以说希望之家 OK， 好，他们是犹太子民，希望之家唱的国歌一次乐业。后来我来回这样看一看啊，一次乐业，你把英文再念一遍，一次 real， 一次乐业 ，OK， L， 一次 real， 一次就是这个。嗯、好。所以他们两个匾额，一个是希望之家，一个是以色列，然后那边有摩西的那个十诫的这，然后他们唱希伯来文的刚刚那首歌。刚刚第一遍是中文，现在第二遍是希伯来文唱过的。哦米呀，还有这五星红旗，对不对？还有以色列的国旗，哇！我让各位看完好了，还有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中国人， 嗯哼，从南宋到现在，你想想看，你看都很多这个金灯台啊，这个都是旧约的东西哦。各位，我们今天看到北国灭亡，南国灭亡，你知道灭亡的原因，人们不听从神，拜假神，百姓陷在罪中，但是这些人他被散到各地，中国有一支来到中国的开封，那他们叫寻找失落的支派，那这些开封民族后来也到了中国的南边，就刚刚我们后面王正弟兄讲的，他会到杭州，到上海那边 OK，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说这些人保守着犹太人的传统文化，看到没有，如果你不是犹太人，这些东西不会对你来讲不会 make sense， 你不会去挂十诫的板子，你也会不会挂一世乐业，你也不会唱这种犹太歌，请问各位，从汉族汉民族来，谁会去唱这种希伯来的这种歌，不会有人唱，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神的手就在世界上，你知道现在这个潮流，现在这个时代头，百姓开始在归回到他的故土，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好，我再给各位看一个最后的，大概希望很快。这里讲到叫2009年的时候， 有一些开封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年轻的下一个 generation， 然后他们回到了以色列。这个是中国开封来的年轻人，他们回归了他们的自己的所谓的回归，然后回到以色列土地。他们有七个年轻人，然后他们马上完了以后就带他们去上哪里，城墙，圣殿城墙的哭墙上面。我看的时候在这边很感动。如果今天你是冒充的说好，我现在要离开中国，我想要去以色列，他说好好好，没关系，我欢迎你，欢迎，马上就把你带到圣墙上面。他说你还做得出这个动作出来吗？你还能够祷告吗？没有。你可以看到每个都是心中外表是中国人，心中是火热的以色列人，就回归。他们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七个人，你看到他那个七个人围一圈，那个犹太拉比就带着他们祷告。这是他们回归，这已经在发生了哈。2009年的时候，你看，马上要祷告。阿多奈是主的意思 ，Elohim 是神的意思，阿多奈 Elohim。七个年轻人，那这三个女生先去了，然后犹太拉比带着他们七个人在祷告。好，就给各位分享到这。各位，你看到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北国被灭，南国被灭发生。其实今天我们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只有耶和华是神，唯一的神，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侍奉他。其实就这么简单。好，那各位你看了这个，我把这个最现代的你都看到。We are living the world， 我们就是这样，神是独一真神。那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带各位做个结束祷告好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为以上的时间，你让我们看到说你在历史上的作为。主啊，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能够敬拜你，朝见你，主，尊你为王。主，你是忌邪的神，你记恨这些偶像，这些偶像是人手所做造的，他不能说也不能吃。主，我们不应该要来敬拜这些偶像，主，我们单单来要敬拜你，你是唯一的真神，你是也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保守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能够在这个列王记的上下章中，主，看着这些故事的时候，主，他们的心再次被你眺望起来，主，他们能够在信心上面有超越，主，能够看到说，主，你在历史历代里头，你永不改变，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主，你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你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脚步，保守我们的平安。主，保守我们分散的步伐。主，你也保守我们在读经上面，主，有更多的亮光，主，更多的领受。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将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